得嗰一次风里相依，仍然系一想起人就向往神似。冇见你经已成年，不再心痴，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一次。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，但系旧事总会一一记起，你句句的说话，你种种真心意，仿佛不失当初意义。仍然记得嗰一次写过一首诗，言词上每个字洋溢了我情意。冇见你经已成年，不再心痴，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诗意。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，但系旧事总会一一记起，你句句的说话，你种种真心意，仿佛不失当初意义。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，但系旧事总会一一记起，你那句的说话，你那种真心意，仿佛不失当初意义。你那句的说话，你那种真心意，仿佛不失当初爱意。